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方向，以及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这个模仿秀好像 没有， 不是特别成功啊。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其实特别想让你现在上来先喊一个大家早上好什么的。 早上好啊， 对，先忽悠一下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对 啊，Hello。哦，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还是有的，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会比较有意思啊， 对， 是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今天这一期节目你将听不到女主持人的声音。 对，女主持人今天去休假去了啊， 对， 半天假。 对，这是我们特别给她放的一个假，因为今天是2018年3月8号星期四，三八妇女节啊，这个女人节。我们其实呢，就是我刚想说，哎，我们很贴心的帮她放了一个假。 对， 后来一想，这是法定的假期，好吗？应该给人放个假啊，所以艾科今天就休息了。于是呢，我就把这个成熟稳重的啊，这个郭鹏啊，从这个早间节目《早安音乐秀》拽到了晚上来，跟我一起进行这个两个男生版的娱乐最王牌。 对，今天我们来两个人来抡一下啊，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 哎，我是白洁，欢乐你的下班路，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我们还是先送一首歌给所有下班路上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女同胞们都直接放假了，是不是啊？ 是，所以让大家来 funky funky 啊！我觉得这首歌选的特别好、 哎、 ，funky 的节奏来送给大家哈。 对，送给这个艾科哈 ，funky 那个女孩。 绿色片不明朗满目，快回几个带去散步，偷你的心我有战术，从来不怕。超高难度， 说我念你又不爱牵手，常常装不熟，是我不要手，还是不温柔，他们总猜你发愁，还一堆借口，你靠近时我却没办法说 no， 我叫你放弃那个女孩， 长大就在这一瞬间，如果爱给他，我要把所有大小事情搞得 只要爱到什么都不管，爱不是数学公式一直计算，爱不是泡泡糖没味道就换，你跟我跟他全都傻过，曾经爱到坏掉出了差错，爱的方法绝不是打破砂锅，遇到对的那个人好好把握。 我叫你 funky 那个女孩，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好，我是郭鹏。 哎，我们今天这个早晚间啊串到了一块儿啊， 对 对对，也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了。哎，总之呢，在这个三八妇女节啊，这一天，希望所有的这个女生们，尤其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女生们啊， 对， 祝大家节日快乐。当然我对大家也很有信心，因为听我们节目的女生那就自然不必说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虽然谈不上，但是哎，这要多美有多美吧？ 对对对， 哎、 这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刚才我以为你后面会说大家都是我们听众的这种容貌的感觉 啊！对对对，哎，对对对，这是一个满足我们听友的一个条件的一个门槛 三八了嘛？ 啊、对门槛儿，哎，有听友说这个你郭鹏岂不是很辛苦吗？ 啊，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大家更辛苦。今天三八这个这个妇女节哈， 对， 所以让大家能够有个休息轮换的时间，我也特别高兴啊。 对你应该说我辛苦没关系是吧？我再做20个小时节目也没关系啊，所以我们。欢迎郭鹏，接下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的零点呢，都是由他来主持，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这就答应重担啊！ 答应的太快了吧？ 这就答应了。 哎呵，哎，我觉得我们俩性格可能不太一样。 嗯， 哎，你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沉稳的性格 啊。我其实我内在当中有一点闷骚的感觉。 哎呀，呵呵，就这么快就透露了自己的本质吗？啊，没有矜持一下吗？ 对， 哎，我觉得今天可以让大家来参与一下我们一个讨论啊。 嗯， 其实我们待会儿会有个推送，就是一个女人。他最欣赏男生的品质或者说一个特点特长是什么、啊 对对对， 因为你看今天因为正好艾科也不在，我们就聊点男人的话题。 好的好的， 好不好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为各位提供了互动的奖品啊、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机会获得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2张。 对， 这一部民族歌剧呢是改编自吴秀波主演的同名的热播电视剧，讲的其实是农科院的研究员马向阳下乡啊，带领乡亲们呢然后走上这个致富之路的这样一个故事。 对，全剧呢6场戏40多个唱段，全部由创作过当兵的人1234歌等著名的军旅作家藏云飞的一个作曲啊， 对，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著名演员丁小军、王传亮等领衔主演啊，今天晚上应该就开始演了啊，今天明天我们前段时间也陆续在发票，今天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些名额可以看明天的这一场，所以说您可以发马向阳3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当然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用音乐来祝贺各位我们的可爱的女生们，祝你们节日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啊、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啊，我们刚才说了好几次节日快乐了。 是，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哎，什么误区呢？就是，以为说是不是只有结了婚啊，或者生了孩子才算是妇女，就感觉啊，别人说啊、哎、你是妇女，还会把你叫老了，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说哎呀。啊，你这个妇女如何如何？ 对对对， 是吧？哎，这不 妥，我觉得其实相当于是把这个节日的这本身的这个名称灌到了所有的女性头上， 哎， 这不合适啊。 对，因为其实不少人把这一天又改了名字，叫什么女生节、女人节啊， 对 啊之类的吧。但其实都没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说，哎，这个名字就要改成什么女人节，所以这应该是不太正式的， 对 对吧？ 其实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妇女这个词是14周岁以上的女人的统称哈。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会把很多人都吓到啊，14岁以上就可以。叫妇女，但昨天我们的这个白给100块出了一道题，还真就把一个听众给蒙到了 啊！是什么？ 就说这个，哎，是不是真的是针对14周岁以上的女性呢？他说不是， 不是， 哎，其实是的， 这确实很多人应该不太清楚这事儿哈。 对、啊， 说我还是女孩呢，对不对？ 哎， 要这么想哈， 哎，别想那么多。其实我们想妇女节这个节日呢，更多的是表达对这些平时特别不容易的女性朋友们的一个关爱或者是尊重，其实也是呼吁说男女平等嘛。 对， 啊、 其实你像有人说这个什么3七女生节，我觉得这种说法才有一点点隐含对女性的一种调侃。所以我觉得 妇女这个词儿在今天应该有点证明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鼓励大家啊，这些女生们，大家在社会生活中追求更大的成就。 对，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互动呢，做个小填空题，好不好？ 嗯、好， 嗯， 这个填空题呢，就是女人也可以什么什么什么 啊？举个例子吧， 对， 女人也可以拧瓶盖， 哎，女人也可以扛砖头， 女人也可以修自行车，嗨，要反正就是。 不能把体力活都给别人干呢，今天。 因为你知道，有恋爱当中呢，有很多说拧不开瓶盖的女生 啊， 过地铁，然后呢，有一次哎，带了一个什么什么瓶子啊，这个饮料， 还有拎瓶子， 说你不行，你得把这个瓶盖打开。 啊、对对对， 然后急哭了，哎呀，打不开，我要找我男朋友啊，就类似于像这样的女生大有人在。但其实说。真的是说拧不开这个瓶盖也未必，可能是想给男生创造一些表现的机会。 哎，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双方都有一些这种表现的机会， 哎， 是恋爱当中的一些小技巧了哈。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这是 Westlife Uptown Girl。来自 Westlife 翻唱，应该是在上个世纪啊，80年代的这个应该是 Billy Joel 这个金曲啊，翻唱版本 《上城女孩》啊。 哎，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然后我是郭鹏。 对，今天是我们这个两个男生的一个版本哈、啊，一个组合，就是重点是说要给我们的这个女同事放个假， 对、啊，给我们的这个女同事们今天呢能够让他们好好的休半天， 对， 毕竟他们也是半边天嘛，对吧？ 对，让他呢自己这个在家也忙活忙，扛扛大米啊，是吧？啊，修修电灯泡之类的吧。 估计他正在悄悄躲在某个黑暗的角落当中来偷听我们俩节目呢。 什么是黑暗的角落？ 描述完那个场景哈、啊。 对对，这是要当蘑菇吗？还躲在黑暗的角落？不晒晒太阳是吧？ 是啊， 太阳还没落山呢。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女生也可以如何，其实是个填空题嘛。 对、 啊，就比如说刚才有朋友， 他说我是女汉子， 嗯， 我们女生也可以开飞机。 哎、哦，真的是 这《红海行动》里面的这女空军嘛？ 对，《红海行动》里面 厉害了， 那个女生是唯一一段近景的大戏是给了她。 哎，对对对，你要说这个我国的这个哎这些女优秀的女性啊，很厉害，有的能开飞机， 对 啊，甚至有航天员啊、 嗯， 非常了不起。 没错没错， 现在女性其实，在社会生活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啊。 对， 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各行各业当中都有一些优秀的女性， 而且我觉得好像她们由于就是自己呢对自己要求好像更高一点点，所以呢很多地方我觉得干的可能比男生更加出类拔萃。 有一些职业其实是这样子的， 是 对，当然也有一些职业可能偏重于男性更擅长一些哈、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无论怎么说，女性呢其实越来越发挥自己的这个强大的能力，这是一件好事儿、嗯。 没错， 今天这个填空题，我们也以资鼓励，好吧？ 嗯， 如果你勇敢的来做出你的这个选项啊，填这个空的话，我们有一些小红包会送上 啊、嗯。是是是， 哎，9.99的小红包， 对， 送给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及时送上。你可以发微信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 地灵的杰。 哎，没错了，我们接下来来推荐一个这个演出吧。先说一个喜剧，好不好？ 好， 嗯， 来看看这个喜剧啊，妇女节的喜剧专场《美女改变世界之秀外慧中的脱口秀》的演出，今天晚上呢将在北京喜剧院去上演啊。这是一场由清一色的女性演员带来的脱口秀的演出，集结了全国范围当中最出色的一批女性的脱口秀哈、啊。聊的是生活呀，侃人生呀，说八卦呀，聊感情，段子里面讲的都是女性所关注的一些话题。 是，这个应该女生们会比较感兴趣哈。好，我现在继续送上一首歌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有一个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女生们、啊、 嗯， 好，送一首《一个人的精彩》。 好， 来吧。 那天醒来忽然伤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拿掉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想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她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你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一个人的精彩来自于萧亚轩。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另外的两场演出哈、啊。 嗯， 先来看一个交响音乐会。 好，来看一下这个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在今天晚上将在中山音乐堂来上演哈。 嗯， 这场演出呢是由著名的女指挥将近90岁高龄的郑小英来指棒， 哎、真是厉害，90岁 特别厉害啊！ 对，之前你看我们还聊过说有很大年纪的女性，还有这个老太太开飞机的。嗯 啊， 哎，有 跳咖啡机的， 跳芭蕾舞的 啊， 是吧？ 对， 我觉得真是非常了不起。 上次还看过一个百岁的老人去跑马拉松， 哎， 也特别厉害啊。 对，我觉得你百岁的时候也可以尝试一下做 这个什么样。现在都跑不了马拉松，百岁的时候反而能跑马拉松了， 哎，这说不定啊， 逆生长。 对啊，将来等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在自己小区里 跑个几圈， 一公里的马拉松，哎， 是， 哎，我们看看这个，还有一个著名的女高音的歌唱家，中国夜莺女高音歌唱家迪丽拜尔来演唱，然后呢，琵琶的演奏家张红艳来演奏，带来一组和女性有关的音乐作品，会展现一些女性艺术家的风采吧。 嗯，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展现出这种特别独立的这种特质啊。 哎， 我觉得三八妇女节女性其实就是像刚才我们的话题一样，就是首先要鼓励大家要来独立嘛， 是 自强，我觉得这是前面的最好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啊。 对，你看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剧，其实也有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北京法源寺这个话剧今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在这场演出当中呢，大家其实也算比较熟悉了，这个著名的女演员奚美娟会扮演清朝著名的慈禧太后。 对，在戊戌变法当中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慈禧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女性，也算是一个超级女强人了啊。在这部话剧当中呢，导演田沁鑫和主演奚美娟呢，对慈禧这个人物还是注入了全新的一些理解和演绎。我想跟这个我们平常想象当中那个慈禧其实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注入了更多比较现代的元素和现代的一些精神，这应该才是去看这部话剧法源寺的真正的一个由头和由来哈。 好了，我们演出呢先推荐到这儿哈，稍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部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同时别忘了你们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填空，来赢取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是，刚才呢我看有人说双雄组合，这是我们俩今天的组合的名字吗？ 是熊大和熊二了，什么叫双雄组合呀？这个，女生啊，或者说女人也可以怎样？做个填空题，发到白洁 FM。然后呢，我们的小红包都已经为大家啊，为这些可爱的女生们准备好了。 对，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记住了。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太阳，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方向，你说我身上的坚强，我说你世上的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花一样，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不该的 想走在老路上。 哎，我怎么觉得你也挺适合唱这个歌的？ 我还挺爱唱这首歌的。 来来来来来来， 这两句不会。 我天天笑着想着爱你，哇哦，姑娘。 这生生的把这个姑娘的名字都忘了吧？ 对，那不行，在今天这一天，我觉得要是忘了的话，这算是 失误， 最佳一等吧？ 对，重大的失误 是哈。 对呀、啊。你说不记得什么不行啊？那是都行，但是今天我觉得送上一个祝福是很必要的， 对 是吧？啊，那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是《花房姑娘》，来自崔健。还有一个演出，我们推荐一下，这是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我们正在派送门票啊。 嗯， 8号到9号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上演，这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呢，又一部久违的民族喜歌剧。然后呢，这部歌剧是由青岛歌舞剧院来出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团长黄定山来担任总导演。然后呢，还有这个刚才我说了，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军旅作曲家臧云飞老师来作曲， 对， 著名的京剧演员丁晓军来领衔主演。 嗯，这部戏呢也是作曲家臧云飞和演员丁晓军继《天下相亲》以及《中国新时代》之后的又一次的成功合作。 嗯， 2017年呢，由臧云飞作曲、丁晓军演唱的歌曲《天下相亲》曾经荣获中宣部的5+1工程奖，而他们合作的歌曲呢，《中国新时代》也是目前流传最广的一首歌唱新时代的歌曲啊。 对，大家有空也找来听听看，特别的正能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如果你想联络我们今天这个不是那个双雄组合啊，不能这么叫我，刚才说是白锅组合啊，白锅啊， 白锅组合是， 对，你可以发微信到白吉 FM。 And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 and now I wonder if I could fall into the sky. Do you think time went past me by? 'Cause you know I'd walk 1,000 miles if I can just see you tonight.Of you, and I wonder if you ever think of me. Is everything so wrong? I don't belong living in your precious memory. 'Cause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 and now I wonder if I could.Into the sky. Do you think time went past me by now? 'Cause you know I'd walk 1,000 miles if I can just see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风暴来

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都玩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对，其实我们的心态是这样的，大家如果不听过来，哎，又不看过来，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其实， 所以是赶快放一首歌，让你们赶快看过来。 对对对， 啊、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 我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哈、啊。 嗯，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是两个男生的版本啊。 对， 我们自称叫做白锅组合， 白锅组合， 嗨，这是个什么锅？ 那这口锅感觉好炒了菜了， 金锅、银锅，还铜锅、 铁锅，还有白锅， 这是什么？但是 好词儿的啊， 总比刚才说什么什么 双雄 组合， 对 对, 对， 好吧。听上去我们俩就还显得挺稳重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不行、哎、白锅还可以哈、啊、还可以。 对对 对, 对、嗯、那不如改叫一个城市的名字呢哈、 嗯、 合肥组合，这样会更好一些。 这个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 我有意见， 有意见吧。 哎哈，就是大家开心就好嘛。因为今天说实话我们给这个艾科放个假，是因为今天他过节、嗯、 对， 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正在听节目的这些我们的女性的听友们、 嗯、 这些可爱的女生们，你们也在过节，所以再一次祝你们节日快乐。 对、嗯、 我们今天派送的奖品依然是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2张。 嗯，这部歌剧呢是改编自吴秀波主演的同名热播的电视剧哈、啊、讲的是农科院的研究员马向阳下乡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致富发家路的故事。 嗯， 这个全剧呢有6唱戏，有40多个唱段，由创作过当兵的人以及1234歌等著名歌曲的著名军旅作曲家藏云飞来作曲。 嗯， 另外呢由著名的演员 员丁小军以及王传亮等领衔主演。 对，回复马向阳加手机号就会有机会获得最后的几张票了哈。 哎， 刚才我们其实做了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游戏， 嗯， 就是说让大家填个空啊，说这个女人也可以如何如何。 对， 有没有看到一些微信，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我发现这个脑洞确实开的比我们自己大一点。 对，这儿一个朱司机他说，女人也可以写代码、 女程序员很少见哈、 哎、对，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不太多见的这种现象。 对，是是是。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故事， 嗯， 是一个男生发来的啊、叫黑啊，这个哥们儿， 对， 他说 挺黑的。 对，女啊，你看着了吗？你就说人家黑啊。人说女人呢也可以是高手，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上次在外边我遇见有一贼，他抢了一个女生的包， 嗯， 我刚起身准备过去，我不知道这个黑体型是不是跟郭鹏似的啊？ 对对对对， 你想你要在外面碰上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得抱头说，不是，你是不是得抱着头冲过去啊？对, 对啊，我这得热血一涌，我就得上啊，是不是？ 对， 啊、 想结果刚准备冲过去的时候，这女侠直接就把那贼就撂倒了。 哦， 你想想， 太厉害了， 这碰上一个狠主。 对，我觉得在我的想象当中，那女生不应该是啊啊啊开始尖叫吗？ 啊，对呀、啊。 但是结果人直接撂倒了，云淡风轻的感觉。 深藏功与名， 对、 啊，就不知道是嵩山少林呢，还是哪儿的？ 绝对练过。 对对对。你看，所以说我说女生啊，我说女性在社会的生活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意想不到的技能 对 啊，会呈现出来。但是呢，反过来说，就这么多优秀的女性，你们最欣赏的男人的品质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今天我们俩得好好学习学习。 是， 所以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个自动回复，同时大家其实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也做了一个推送。 嗯， 如果想简单点收到的话，就直接在里面回复"女人"两个字就行了。 女人两个字就可以。那发到这个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杰 FM。 对，白杰 FM 就可以收到。然后呢，参与一下里面有个投票啊，有一些品质你们可以在里面勾选一下，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一看，来学习一下。 对，投票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听首歌，这歌的歌名呢其实跟我们俩呢关系不大、啊、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歌 红色高跟鞋、啊、 哎， 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生活在鬼子中，梦不住，享受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熊大，不是，我是老白啊。 各位好，我是郭鹏。 哎，对，我们今天是早晚这个组合，因为郭鹏是早安音乐秀 对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哎，是的。哎， 对，我们听友其实呢很多都是早间晚间都听嘛， 我发现很多都是双打，你知道吧，就早晨听完了以后晚上再听。 哎，对，从早听到晚，中间呢其实也不上班。哎， 对，上次呢这个在晚上的这娱乐最王牌当中暴露了我一个小癖好。 哎，对对对， 不吃茄子， 不吃茄子。 第二天我被玩坏了，你知道吗？ 怎么着，大家是给你邮寄了一些茄子还是？ 大家纷纷说这个，哎，今天不是元宵节了吗？ 啊，对， 赶快给你吃一个茄子香菜馅的茄子。这个元宵 什么茄子香菜味的茄子？ 茄子香菜味的元宵啊？ 那不是还哦？茄子香菜味的元 宵？元 宵 对。 哎呀，大家对你真是太好了， 特别好。 哎，这是在乎你啊，爱护你，关爱你。对对对对对， 真的没玩坏了。 对，我觉得今天说完之后，会有更多的朋友给你送茄子。对，你们家这以后啊，这从今开始 不收茄子了。 对对对对对，过后的这个是茄子全都被大家包了。 嗯， 好了，谢谢郭鹏今天来一个跟我们一起。你算是其实帮了艾科一个忙，让他呢来休息一下啊。 是， 对，我们其实今天也跟大家来准备了一些话题，你可以参与话题讨论， 哎， 也可以在我们的网上参与投票。比如说，你可以发送女生啊，女人 ，sorry， 女人两个字，对， 女人两个字来发送到这个白洁 FM 当中，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啊。 对啊，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女人呢，女生啊，就是拥有强大的技能，比如说开飞机啊，开坦克啊之类的， 哇 啊，都可以。 这么厉害， 感觉像舒克贝塔。 对啊， 哎，因为电影《红海行动》当中就有一个，前段时间呢，哎，这备受关注嘛，啊，你看它票房现在已经是31亿了。 对，这个《红海行动》现在的是热到什么程度呢？它是史上唯一一部啊，这个分数，豆瓣的评分已经达到8.5分以上，同时还打破了30亿的记录的这样一部影片， 哎，了不起。其实我们希望这样的电影多一点。 对， 同时呢，你看他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微博呢，也会陆续的放出一些花絮，作为粉丝的福利，算是给大家发糖了。 嗯， 其中有一段是这个激烈的一个战斗场景结束之后， 嗯， 队长这个杨瑞啊，就张译啊， 张译扮演的， 对，和海清扮演的记者夏楠，然后重逢兼道别， 嗯， 结果呢，这一段就让网友大喊，说这糖里面有玻璃渣了， 因为呢，这个海清和张译告别的时候啊，竟然还有几句台词，海清说，我最担心的还是你的身体。然后张译说，医生说我的身体里有辐射，应该暂时没有什么影响。 嗯， 有辐射能没有什么影响吗？ 对，因为看过的观众都知道，电影里面这个蛟龙突击队最后的任务是和这个恐怖分子来争夺核原料嘛。 嗯， 正片当中其实并没有张译扮演的队长中辐射的情节。 对，所以呢，如果这个彩蛋发出去的话，我估计大家的这个事后的这个议论会更加多一点点啊。 嗯， 原来这个队长呢，不光是肩负了这个道义上的一些任务，原来还有身体上的一些 对 摧残啊。 就是网友就说了，这花絮当我没看过啊，谢谢导演没有把这段剪进影片，感谢导演的不杀之恩啊。 是， 对。哎，可见大家其实也是因为这一部电影跟这个蛟龙队员好像真的变成像亲人一样的关系， 说明这个塑造人物真的是非常成功，大家已经真的很入戏了啊。 嗯，一部充满了热血和青春的电影。 哎，是的。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虽然旋律比较优美，但是呢却处处充满青春的气息。 嗯， Forever Young。 Heaven can't wait, we're only watching the skies, hoping for the best but expecting the worstAre you gonna drop the bomb or not? Let us die young or let us live forever. We don't have the power, but we never say never. Sitting in a sandpit, life is a short trip. The music's for the sad men. Can you imagine when this race is won? Turn our golden faces into the sun. Praising our leaders, we're getting in tune. The music's played by the...Madman,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forever, forever and ever?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forever? 张专辑其实挺有意思的，当年就是应该是德国的吧，还是哪儿的这些孩子们，然后当初这张专辑叫摇滚童话 啊， 然后他其实翻唱了很多非常有名的摇滚歌曲，包括那首We Will Rock You、 啊、We Will Rock You， 对，还有 I Love Rock and Roll 啊等等一些歌、啊、 对对对， 嗯，包括 摇滚的， 对，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 Forever Young， 其实我觉得也算是啊，应该也是他的专辑的这个同名的这样一个一首歌， 嗯， 我觉得就送给今天所有过节的这些女生们好不好， 对，好的，我觉得今天呢这是最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了， 对啊， 对女生来说永葆青春这个词儿他们最爱听了哈， 对，这个男生也喜欢听啊Forever Young， 祝福你们。当然我们光送这种口头的祝福我觉得不够真诚， 嗯， 对，你看我们也没法给大家送花啊，请人吃饭啊，买个礼物什么的， 嗯， 所以实在点咱们就送点钱，这个我们的现金红包现在已经累积到1200块了， 1200块了， 真的，而且我们今天的 他给的不是100块吗，怎么弄 这么多了，累积到现在就是这么多嘛， 哦，是是是， 而且现在今天我们要出一组女性主题的题目， 哎，是的， 并且我们给女听友一次节日特权，就是连线的女听友可以获得一次跳过题目的机会， 哎，这有意思啊， 哎，就有一道题你哎刚好没把握跳过， 好， 哎，这样就比较好了，所以我们还是先从王牌新发现的预热题开始，也听听艾科他最近发现了什么，一定要记着收听最后的那个问题然后回答答案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说起现在的北京文化街区可谓是各式各样零零总总，但总没有一个能让人明确的记住或者成为一个突出的代表，可能是源于文化多元性的无从标记，又或许是精英代表现在已经并非寡头，这不得不说其实是一种遗憾。但是呢，这种命题若是放在清代却是道送分的唯一答案题，而且历经沧桑，这条文化街现在仍旧知名，它位于北京的和平门外，而且有一个精致的名字叫做琉璃厂。清初顺治年间在京城实行满汉三城居住，而琉璃厂呢恰恰是在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都住在附近，后来全国各地的会馆也都建在此地，官员赶考的举子常聚集于此逛书市，使明朝时红火的前门灯市口和西城的城隍庙书市都逐渐转移到琉璃厂，各地的书商也纷纷在这里设摊建市，出售大量藏书。 哦，对，不好意思啊，我刚刚发现这个我们已经放过了，不好意思，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sorry 啊。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北京的古老建筑总会让人有先入为主的固定概念，皇城、金顶、胡同城墙，总觉得白塔寺顶飞过白鸽，北海湖面泛过白舟，才是这座古都的正确打开方式。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北京这座城市其实是一座建筑博物馆，就在北京皇城根里有一条街，街面楼宇林立，而且布满了大大小小不下数十种异国建筑，它就在你的眼底存在了百年之久。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再卖关子，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这个独特的地方——东郊民巷。东郊民巷全长为1552米，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在近代，这里曾经是著名的使馆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先后有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德国还有比利时等国在东郊民巷设立使馆，并将东郊民巷更名为使馆街。独特的历史条件形成了这里独特的建筑风格。东郊民巷是一个集使馆、教堂、银行、官邸还有俱乐部为一体的欧式风格街区，建筑均保留原状，保持在20世纪初欧美流行的折中主义风格，用清水砖砌出线脚和壁柱，砖拱卷加外廊，木结构脚弹架，铁皮坡顶，是北京仅存20世纪初期的西洋风格建筑群。漫步东郊民巷，历史的痕迹不断冲刷着对北京的固有观念，细细品味历程，这里就像天津的金融街、五大道一样，记录着它的沧桑。道路两旁的西洋建筑还在向过往的人诉说着曾经， 忆往昔，白吉依旧。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今天说到的东郊名巷全长为1442米吗？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呀，你看啊，就是我就说嘛，这个经常像就是比如说大学宿舍里面啊，这都是几个男生，或者说呢你刚刚毕业啊，几个兄弟们呢，大家这个合租一个房子住在一起，这个屋子一定不会整洁， 感觉有点像卧谈会的感觉啊。 哎，就是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就点错了，我觉得这个也记不清楚了，糊涂了、哎，所以这个我们听了两段的这个新发现，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一段有关于东郊民巷。刚才那个问题我们再重复一遍吧，东郊民巷是长1442米吗？ 对，哎，是的话你就发是，不是的话你就发不是。 我没记错吧，是刚才是这么提的吗？ 是这么提的。 哎，好嘞，大家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可以发到白杰 FM。 我们看看今天1200块钱的现金红包会发给哪位女生？ 大红包。 对，特别声明的是，今天我们的游戏 只招女生， 对，全部选择女生。各位男士们，各位帅哥们， 绕道走啊， 包容一下哈。 对， 改天再来。 哎， 好了，我们继续送上这首歌。听前奏，你还真没听出来是这首歌， 嗯， 对吧？因为之前我们听的那个，美国那个版本，可能前面一前奏一响起，你马上就会 有 歌词出来了。 对， 今天是拉拉徐佳莹的版本。 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已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 钻石啊， 那换黄金呢？ 公费减半呢？3月8到11号，女神节就来国华换新吧，买首饰到国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南向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向西方向，以及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哟哟，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然后我是郭鹏。 对，今天是早晚组合啊，白加黑组合。 哎，对，白加郭组合。 对，不由自主的把你变成黑这个方面了啊。哎， 还是我是黑吗？我以为我是白，因为我是早晨呢。 白，但是我是白白杰 啊， 白加黑。哎，好吧，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我们两个男生来当班，算是给女生放个假，因为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祝所有的女同胞们哈，祝你们节日快乐。 对，嗯，祝大家大吉大利啊。 哎，今晚是要玩一把游戏还是怎么样啊？好，我们接下来的要把这个题再重复一遍啊。说到这个东郊民巷的长度是1442米吗？ 是还是不是？来回复一下。 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女生啊，不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女生发来微信。 对，刚才一下就如潮水一般涌入后台，有点惊呆了啊。 对，到底会选谁呢？稍后揭晓谜底，有可能就是你。 今夜就留给今夜吧，这首歌来自于后海大鲨鱼，送给所有的女生们啊。 嗯， 祝你们有个精彩的愉快的夜晚。 是，今天晚上呢应该是这个大家应该是乐不思蜀，特别 happy 的一夜啊。 哎，不回家吗？这不行了。哎，如果有饭局什么的啊，就吃得好喝得好， 可以嗨一下、啊、 对，在家呢温馨的过个小日子也挺不错的啊。 嗯， 如果能够再赢走我们现金，那就算是锦上添花了，有没有啊？ 对对对，这个现金，而且今天红包特别大啊。 对，因为我们有不少的朋友今天都特别踊跃的报名。 嗯， 有不少男生参加其中说，我是女生，你不信打电话听一下我的声音，我信你就有鬼了。 一听就不是、 啊、但也有，因为是他可能和自己的老婆呀或者是女朋友在一起听起来，也有可能、 啊、也可以哈、啊。 但我们今天主要还是直观印象选择了三位女生， 对， 他们啊先暂时选了三位，分别是在2017年2月28号关注我们的朋友，2017年6月8号关注我们的朋友，还有一位是2018年2月1号关注我们的朋友。 哎， 先从第一位开始吧，他的现在已经接入了电话。嗨 ，Hello， 喂， 嗨， 喂， 哎喂， 是我吗？ 哎，是你，是你， 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是你， 好激动， 对，是你，是你，还是你啊？怎么称呼你？你的微信的名字叫做什么？这该怎么说？ 啊，费费 ，go go go！ 我刚才读成是菲亚 ，go go go！ 哦，也可以，菲亚 go go go 也可以。 啊，好好好，哎，这个照片呢也是显示在一个这个海边，然后呢做出很雀跃的动作。哦，觉得你生活当中应该是个很乐观的、阳光的、向上的女生，对不对？ 嗯，算是吧。 好的，好的，谢谢一号女嘉宾啊，谢谢。对，好，接下来，对，好啊，郭鹏，你的灯已经被灭了啊，不好意思， 已经灭了哈。 好了，不好意思啊，我们马上要答题了，有没有信心啊？ 有信心。 加油，加油，加油啊！顺便要祝你节日快乐了。但是今天呢，给你的这个福利不光是说我们的这个1200元的这个现金红包，还有一个福利、嗯、就是今天我们的节日特权，连线女听友获得一次跳过题目的机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就是我如果这道题不想答，然后可以跳过是吧？ 对，你只有一次机会啊，好吗？ 哦， 你可以跳过一次， 好好好， 你不能每次都跳过，好吧？那就是跳一跳了，那就是啊。 好，谢谢。 那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5道题啊，加油 ！Ready go！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双熊熊大熊二组合啊，今天 开始了， 轮流拷问你，从第一题开始正问正答，女性主题的题目。第一题，请听题。 好，第一题是人们用环肥燕瘦来形容女性不同形态的美，请问其中的燕指的是赵飞燕吗？ 是吗？ 是。 那这个肥呢？ 是那个唐代的那个杨玉环。 还真知道哎， 哎，这个 厉害啊， 厉害！好，接下来我们听第二题了啊。 好， 请问郭晶晶曾经是中国的跳水名将，想问的是，郭晶晶第一次获得奥运会冠军是在雅典奥运会吗？ 不是。 还真的就是在雅典奥运会，不知道你可以跳过呀。 对 对、啊， 宝贵的跳一跳的机会呢。 就是啊， 哎，我印象中他应该在悉尼奥运会上。 哎呀，还自己印象了。 对对， 哎， 自己还加点戏啊。 对，怪不得你说这个头像是在海边呢，先想到悉尼了。哎， 对， 想到澳大利亚了。行，谢谢你参与。 谢谢 你，再祝节日快乐。然后我们有一个小红包送上，别忘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好吗？ 好好，谢谢， 再见，拜拜。 好，感谢 再见，再见。 嗯，非常缺的女生啊。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连线今天的第二位朋友，来听听看他能不能答题成功呢？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块，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好，我是郭鹏。 谢谢郭鹏来代班艾科啊，让他放个假啊。 是， 我们今天真的是这个38女人节、38妇女节的专场啊，这个题目都是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女性主题的题目，而且只让女生来参加。 对，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手中的特权啊，就是你今天可以获得一次跳过题目的机会。 哎， 刚才那位飞呀够够，真飞太雀跃了。 对、 啊，忘自己还有跳一跳这个机会了哈、 啊。对，这一下就飞起来了，跳都不跳了啊。 嗯、 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这一位又是谁呢？来，请他做自我介绍。Hello! 家好。 好，你是今天的二号女嘉宾，请问怎么称呼你？ 我姓吕，叫吕欣蔚。 吕，哎呀，特别欣慰啊！ 哎呀，听着是太开心了啊！我们也很欣慰、啊。 因为我刚才刚要下车，完了，我先等一下吧，看看可能是我们。完，结果真是我。 是你是你还是你哈、啊？ 对，说，因为你发的也说是不是能有惊喜？然后呢，因为他的名字特别长，你知道，我就看到了、某某集团人事部吕欣蔚、你说你做人事工作起这么一个名字，这谁看到谁欣慰啊？真的是啊！ 对， 希望今天啊。你欣慰啊，然后呢，这个你家人也欣慰，因为1200的现金红包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 嗯，准备好了。 加油！好了，我们来听第一题。 来看一下，著名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因为发现了元素镭吗？ 是。 是吗？ 是吗？哎呦，是吗？哎呦。 不会，你可以跳 啊！ 没有这个题，他觉得自己肯定会，我们一想也肯定会。但是你看啊，郭鹏就是这个，我觉得郭鹏干嘛？为什么上来说自己是个闷啊？就是他有点小坏这个人。他念啊，著名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说到物理学奖的时候，声音还变得很轻。 对， 因为雷，这是诺贝尔化学奖，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旁边怎么还有一个军师，对不对？ 啊，是 有点遗憾，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小，还有一个小红包，刚过来，这过来晚了， 军师来的有点晚哈。 这诸葛先生怎么现在才来？ 是， 谢谢你，吕欣蔚啊，虽然没有能够挑战成功，但是呢，还是有小红包送上，并且再次祝你节日快乐，好吗？ 好，谢谢， 谢谢你，再见，拜拜， 拜拜， 谢谢。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答题的那个我们的几率呢是就是加倍的加翻的，因为我们你看现在虽然两位已经接通了，但是我们还会接入第三位的朋友， 是 对 第三位的朋友 他会是谁呢？我先来听首歌过渡一下，来听听看 Bruno Mars 带来的这首 24 Magic。 大金链子小金表啊，一天几顿小烧烤啊，这是火星哥 Bruno Mars 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24 Carry Magic 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希望这个金光闪闪的感觉能够继续下去，帮助到我们接下来的女听友能够挑战成功。 哎，我们来接近三号女嘉宾。 Hello， 喂，你好， 你好，我是白姐，你是哪位？ 我是马尔达。 马尔达。听上去这个名字就很有动力的感觉， 有点二维的这种世界变换的 感觉。二维的世界是什么意思？ 就是切换一下次元的感觉哈。 马尔达，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方便透露一下吗？ 银行。 银行工作，而且你告诉我，你就住在是不是就还是工作就在东郊民巷？ 不是，我说我刚刚开车路过东郊民巷。 那你眼睛能看到东江民巷有多长吗？ 哎，不带你这样的，说我就在东江民巷，我直观就说，哎呦，你对这儿特了解，路过是吧？原来是。 对，我去崇文门。 啊，好，就是意思是你刚才就是自己亲自测量了一下，是吧？到底有多长， 用自己的步数来丈量哈。 马尔达，祝你节日快乐！但是 啊，谢谢。 有更惊喜的部分在等待你，就看你能不能挑战成功了。记着你的跳一跳的功能是，你可以有一道题，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可以有一次跳过的机会，明白了吗？ 好的。 OK， 那我们开始吗？ 好的。 加油 ！Ready Go。请听题，花木兰，哎，这是我国著名的啊，古代著名的这个女将军啊，替父从军啊。请问花木兰生活的朝代是元朝吗？是吗？ 是。 又是一个历史没好好学的朋友，花木兰，她生活的朝代是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 哎，比元朝呢要早个七八百年。 哦， 遗憾了， 早的还很多、啊。 哎，木兰辞会不会背？ 喂， 会不会背木兰词？ 木兰，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哎，不错， 不错，不错啊！ 鼓励一下，鼓励一下， 是， 还是有技能的。哎，但是怎么就 跳嘛？ 怎么就对呀、啊？你们怎么这三位朋友都没有选择跳一跳这个功能？ 就他们对自己的第一题应该觉得还应该比较有信心，觉得跳一跳这种大招应该放到后面才对啊。 对呀、啊，有点遗憾了。不过马尔达，谢谢你的参与，还是有小红包送给你。谢谢你的参与。 好了，谢谢你。 你就帮我们把预热题的这个答案公布了吧。既然你路过东郊民巷，它是长1442米吗？ 好像我听是1552吧。 哎， 没错， 哎，至少不是1442。谢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好，拜拜。 谢谢，拜拜。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再连线一位朋友？三位朋友都已经挑战失败了，我其实特别想再给一位朋友机会， 而且关键是大家都没有跳出来，对吧？觉得大招都没有放出来， 哎呀，怎么办呢？啊，我们想一下啊，给我们点时间考虑一下啊。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哎呦，你说说啊，这怎么三位没有一位能够挑战成功？ 对， 遗憾。 而且大家基本都是在第一题就走，而且你刚才说这个男嘉宾先排除的时候，发现他们走的退场歌曲都是男嘉宾退场的歌曲啊。 可惜不是你。怎么着？我们这个男嘉宾郭鹏，你这个今天有什么想对我们这女性听友们特别表达的内容吗？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手中的这个仅有的权利跟机会。 哎， 该跳就该跳一跳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特别想刚才看着你说一句保重，可是发现说也不太对。 是要保持自己的重量吗？春天来了该减肥了。 花木兰这个题有点遗憾了， 关键他这个木兰词背的那么好啊。 对，哎，这个东市买什么什么，西市买什么，南市买什么，北市买什么， 对 啊，现在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说今天有这么一个段子，说这个东市买什么，西市买什么，然后将军说，哎，我知道你是女的了。 为什么？ 花木兰说，不可能啊，哎，为什么呢？你说你看东市买这个，西市买这个，南市买这个，北市买这个，不会有一个男人会在这么多地方买东西的。这是个秘密啊，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好，来，大家今天可以买一些东西犒劳一下自己。 嗯， 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说要不要再给一个机会，因为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了。总之，我们祝大家节日快乐，因为我们还有一道题目是留给更多的朋友们的。 嗯， 我们就多发几个红包呗。 是， 小红包9块的小红包，我们今天发3个，好不好？ 就群发一下、啊。 对，就是这个游戏就更简单了。我们在这个前奏的时间当中。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就可以 啊， 然后 简单， 对，不用加手机号，我们然后再随机抽选。 对， 好 好的， 还是发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来听听看这首歌，准备好了吗？要更快发来的答案可能才会比较容易选中啊。 对对对， 来， 前奏 3, 2, 1。前奏还挺长的， 应该已经比较明显了吧？ 就是啊， 对 啊，居然还有人会答错的，上来就有一个，这是什么？被我一眼看中，舌尖上的饕餮，龙卷风，龙卷风，呵，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吧，就是刚才这些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答案了。 嗯， 考虑到有人网络收听延迟，我们会再把这个时间延长一些，从中选择三位朋友获得小红包。 好， 嗯，哎，接下来我们有首歌，是前段时间其实唱到这个女人的歌里，不是最近那些歌里面唱到女人的歌相对比较有名的一首。 对， 嗯， 这个大家呢应该是比较多的能够看到这位歌手的一些演绎，但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走心，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演唱。 对，算是为30岁的女人来证明，因为赵雷那个版本之前呢引起了一些争议。 嗯， 30岁的女人，我觉得很好，对吧？最好的那个年纪了，我觉得 是。所以唐维维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述了一下他对于30岁女人的理解。 不行，咱们这么说吧，20岁的、40岁的、50岁全得了，都好，都好，都好。 我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30岁了，光芒 何记性还没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 十岁的女人来自谭维维翻唱赵雷的歌啊，我们算是借这首歌了、送给各个年龄段的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对， 希望大家无论在哪个年龄段都可以有最灿烂的笑容， 对，有最好的最渴望的一种青春的感觉、 最纯真的心。 对 啊，我们常说哎，人太善良太纯真是不是容易上当受骗呢？但是如果你纯真到极致，你反而不会受骗。 对， 哎，因为也没有人或者是舍得去骗你。 对对对对对，而且一定最后对自己来说是非常好的 啊！ 你要一定要记住，自己对这个世界上的善意，最终会很好的回报给你自己 啊！当然，我说的这个是纯真的，不是说哎，遇到有真的有人去伤害你的时候啊，或者骗你的时候，你也无法识破。 嗯， 应该是叫做什么？最高的一个境界是要叫什么叫？你知道吗？ 叫就是郭靖那个境界吗？ 哎，大智若愚， 大智若愚，对、 哎、 对 对 对， 说得好啊、哎！你看，同样这个体型的，哎，不是，性格，不是啊。好，我们继续回来、 姓氏的啊。 对，刚才呢，收到一些朋友发来的微信，给我们一些反馈，包括有一个元气少女，他说出这题就是这些题，能看出来你们俩对休息的女生们深深的恶意。 主要都跟历史有关系。 哎，我说老白还没诚意啊。对，我们出的这个题，这谁出的这？ 对，这关你是科学、历史，是吧？ 我怎么不记得出过这样的题？但其实我说真的，今天会多送一些红包，所以大家刚才发来的答案当中，我们会待会儿做一个挑选。另外，刚才前面三位答题失败的女生也别忘了把你们的二维码截图发过来，好不好？ 发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当中，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杰 FM。 对，我发上个六七个，然后霍鹏发上六七十个啊。 我发这么多吗？ 今天我们这红包的差不多啊，就发出去了。 带班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带班需谨慎啊。 不行啊，以后还得仰仗您啊。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夜间气温下降较快，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保暖。明天白天本是持续晴朗天气，阳光明媚，气温回升，能见度依然不错，适宜户外活动。仍需提醒您的是，由于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军中女郎是意大利作曲家多尼采蒂的代表作之一，极高难度的唱段让很多男高音望而却步。剧中第一幕咏叹调要在1分钟之内唱足9个 high C， 被称为男高音的禁区。帕瓦罗蒂便是凭借该剧被誉为高音 C 之王。国家大剧院版军中女郎3月14号到18号新春巨献，详询6655000，6655000。3月14号，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的指挥名家法比奥·路易斯将在国家大剧院再度登台。此番他将带领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和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将北欧的旖旎风光呈现在大剧院观众面前。北京音乐厅2018国际古典系列演出季将于3月底亮相，其中在4月22号上演的法国竖琴大师梅斯特独奏音乐会十分令人瞩目。这是法国竖琴王子梅斯特在北京的首次个人独奏音乐会。在演出当中，他不仅将上演德彪西《月光》、《格拉纳多斯诗情圆舞曲》等音乐，还将把斯梅塔纳的经典交响乐作品《我的祖国》中的段落《沃尔塔瓦河》以竖琴形式搬上舞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关注路况，西四环北向南四季青桥南有事故，加剧了远大桥到南沙窝桥的拥堵。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望京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座王牌。我们在这一天呢，3月8号这一天的一个特别节目，是两个男生的版本。我是白洁。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嗯，无论你们怎么称呼我们的组合，白郭组合啊， 黑白组合， 也双雄组合，熊大熊二，就随便吧。 是， 因为重点是大家开心就好啊。尤其是今天过节的这些 女生们， 可爱的女士们啊，这些美女们，祝你们节日快乐。我们刚才出了一些题，虽然呢，有人怀疑我们出题的这个居心叵测。觉得故意不想让大家答对， 正确率太低了。哎， 不是这么样，因为这个钱的早晚得送嘛，对不 对？对 。现在1200，明天我们就要到1300了 啊。哦！ 对，欢迎大家明天接着来。 对，奖池反正是越积越高啊。 对，但是刚才我们还出了一些这个音乐题，出了一道音乐题，送给更多的朋友小红包啊。 嗯， 会选3位朋友获得小红包。 对，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公布一下。 好， 前面那段前奏，答什么的都有。但是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周董的粉丝，或者你一直从小。 或者是你青春有周杰伦的印记， 对， 这首歌应该是那个呜一声出来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了。 对，因为这首歌曲太出名了，那个 MV 也在我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印象。虽然那个 MV 当中周董的脸根本看不清楚，因为有大檐帽在下面遮着啊。 真的是，而这歌一个点呢，它的词作者是谁啊？是徐若瑄。 徐若瑄，对。 当时为什么这写这个词是在什么上面写的？你知道吗？ 那 是在飞机上。 哦。 哎，有一次搭乘飞机的时候，啊，要来了一张就是飞机上的这个哎。餐厅纸， 对对对， 把歌词写在上 面。怪不得有一句叫想要有直升机， 哎，对对对，它有一个飞行的感觉。 对，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猜到正确答案呢，就是周杰伦的这首 《可爱女人》。 我总今天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素描这个环节有点诡异，有点奇怪。你想啊，左边郭鹏啊，坐在我的旁边，稳如泰山的样子， 对， 啊，这啊，力拔千斤啊，是吧？ 忽然我要像那。哎，突然变成一个小文艺的感觉， 对，突然走心起来了。 嗯， 哎，我呢，其实大家也平常对我就是比较了解了， 嗯， 知道我这个人的 风流倜傥。 哎，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哎，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怎么说呢，可爱。哎，对对对对，同时呢，又有一些这个机智。嗨。啊，好了，希望大家能够也喜欢我们这个单元，因为其实更多的是想让大家安静的来去听一些歌嘛。 对 啊，所以今天我们来找到的这个歌，我们化身偷故事的人，找到这首歌是刘若英的一首《一辈子的孤单》，讲两个故事给大家。 好， 嗯，第一个故事，这个朋友叫来自纳美克星，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分开四年了，昨天还在想，我还能不能把你追回来。2013年寒假回家的时候，口袋里已经没有钱了。你去超市买了一些零食、方便面给我，让我在火车上吃，还给我买了一个水杯，上面画着一只小青蛙。小青蛙也是你对我的昵称。在火车上，我打开水杯，发现里面放着200块钱。你是担心我口袋里面没有钱才放进去的，而这成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接下来一位朋友，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嗯，来自 Gaki。 高中毕业三年多，大年初七的那天晚上，我向暗恋了很久的高中女同学来告白。而同一天晚上，另外一个女同学又来跟我告白，说暗恋我很久了。她婉拒了我，但是我婉拒了她。如果她可以喜欢我，如果我可以喜欢他，我也许就不会一辈子孤单了。 人生没有如果，也没有假如，而且孤单和孤独是两个词。 对， 不希望大家能够孤单啊，但是我希望必要的时候大家可以享受孤独的感觉。 对， 人生其实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学习或者学会孤独这两个字。 对，哎，两个字我觉得但是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哈。 对啊，希望大家都有人陪伴吧。所以今天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 一辈子的孤单。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伤感，有缘 好几个听友对刚才我们那个故事表示了一些评论或意见， 嗯， 啊说这个听友啊，你说你起个这个称呼起什么不好，非要叫小青蛙。对，这不就是旅行的青蛙吗？怪不得分开了。 对，就旅行青蛙，反正基本是不怎么着家的感觉哈。 好了，我们音乐素描的歌《一辈子的孤单》来自刘若英。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同样在3月8号星期四的这个下班的路上，陪伴大家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呢，今天都是两个男生推荐歌曲啊。 对。 对啊，我们依次来推荐，还是让郭鹏来开始吧。 好的， 啊， 我今天呢来进行到这个娱乐最王牌这个节目当中，我最喜欢的这个环节——主播私房歌哈。 哎， 这个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我觉得跟刚才那首歌曲有点像，因为什么呢 ？Paul McCartney 以及 Michael Jackson， 唱了《The Girl Is Mine》。刚才我说一下，感觉直播间当中有一种马上要端一杯甜酒过来饮一下的感觉。 啊，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可能这么做， 永远不可能这么做，但是。精神上的享受就是这种感觉。 嗯， Quincy Jones 呢，实际上他自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导师了。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他当年呢监制了他的第一张专辑《Thriller》。 对，很早以前，79年吧，大概。 对对对 对, 对, 对、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算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单曲 ，Funky 的节奏啊， 对， 听起来其实非常欢快。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复古的感觉，比如说像这个 Bruno Mars 这些东西，其实跟70年代的东西非常像， 对， 非常相似。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是音乐也好，时尚也好，有的时候都是在做一个巡回嘛， 对 啊。那这首歌其实你也可以听出来一些 Michael。口的那种感觉， 哎，是的， 雀跃的感觉，就是像你刚才一个形容呢，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就是当你正确的方式打开这首歌，在一个正式的场景的时候，空气当中会有那种麦芽的味道， 哎， 就是酿造 whisky 那种单一麦芽的味道， 对， 啊， 麦芽的香气。I know Corrida， 来自 Quincy Jones。 这个编曲呢，虽然已经很久以前了，但是你现在听上去依然不会觉得说，哎，这是 out 的感觉哈，会觉得说，哎，在这样的节奏里面呢，你无论是穿行在都市，又或者说呢，你是在你的这个停车场或者这个车库里面，想跟着你在车厢里摇摆一下， 对， 或者在自己家厨房，哎，其实都没问题， 自己家厨房摇摆一下， 你炒菜的时候嘛，啊，蛋炒饭， 这锅应该是颠的不错， 还不错啊。 今天你推荐的这两首其实都是我觉得会有一些律动的感觉啊。 嗯，接下来我马上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玟的颜色啊。李玟我想大家非常熟悉了，口口里啊，大家的心中应该每个人都会有几首特别熟悉的来自于李玟的单曲，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为什么？因为这可能拉回到我跟老白共同记忆当中，98年世界杯、 真的是这样的。 那一张专辑当中收录一首中文单曲，我当时一听，哇，这首歌曲真的很惊艳哈。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 Coco 李玟呢一直是在我觉得音乐上面呢为华语的音乐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 包括呢有时候 NBA 也会把他请到现场去唱一个什么开幕的歌曲之类的、 真的是哈、所以呢这首歌曲大家可以听一下，而且编曲包括整个的节奏的感觉，我觉得还算是在他的歌曲当中比较独树一帜的哈。 嗯哼，来推荐一下，这是你推荐的歌曲，来自李玟， 《颜色》。 听得出来这个郭鹏呢确实在选歌上面呢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因为这两首歌都让我们感觉说这个夜晚是绚烂多姿的。对， 但刚才有听友说是印度风，我一下感觉好像 就是看 到了、 那个 不明的领域当中、 就是看了这个什么这个猴神的这个是吧。 对，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哎，换个节奏吧，前面这两首咱们都蹦蹦跳跳的啊，感觉在尬舞。接下来呢我们走走心，这首歌其实是唱女人的内心世界呢，我层次感很丰富的歌。 我今天一看我觉得老白太会选了、 来，我们倒也不说要总结一个女人的一生，至少讲这么一个故事啊，讲讲看一个女人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遇到的事情。 她来听我的演唱会，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3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 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 放到这里我突然不想放了，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很期待说哎，这个故事能讲完，因为 有结尾。 前段时间听过这首歌或熟悉这首歌都知道最后的这个结尾呢，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如水其实是一个有点 当你老了的感觉， 对，或者是在平淡当中呢又会有一些遗憾的歌， 对， 或者说有一些凉凉的感觉， 嗯， 对，点一首凉凉送给自己啊。但其实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是 Jackie 的一首，我觉得不能说自传体，但是应该是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很多很多的女人， 对， 很多听情歌的女人会在半夜啊，会打开一首歌，然后呢去找到自己内心戏和故事的， 对， 这样一首歌， 对， 所以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觉得意犹未尽，自己再找来听听看好了。 嗯，我觉得这算是张学友完成了自己的演唱方面的一个升华的一首单曲啊。 对，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找来了 U2 乐队的一首歌，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华灯初上的时候，当灯火渐渐明亮起来的时候，来听这首歌，我们可以找到内心当中最绚烂的那个自己，或者说对于很多今天过节的各位女生们，你应该是个夜晚当中最漂亮的那一抹色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也应该是出现在一个电影当中的，就是叫穿 Prada 的女王 啊，对， 哎，一个美国的这个电影啊， 是，也是展示出了独立而自信的感觉、啊、 哎，说得好。这首歌来自于 U2 乐队啊，是白洁今天推荐的主播私房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并且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一个和这个夜晚啊可以和谐的共度的方式。 嗯，对，让自己的整个的晚间都充满了整个的希望的阳光和颜色啊。 哎，怎么就直接过渡到早间了夜晚的阳光 完了，我已经开始准备好明天的节目了。 我就在刚刚想说，你是要预告一下明天的早安音乐秀吗？啊， 是 啊，那就在今天晚上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之后，别忘了明天早起的时候要收听早安音乐秀。我是白杰， 我是郭榜，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并祝各位女士们各位美女们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拜拜 拜拜。 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